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一到二起，气温2到-2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一到二起，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起，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呢，明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利于各位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2018年的财富大搜索的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我们中国人啊都讲究一个和气生财，怎么才能更和气呢？人多才能够兴旺。所以说啊，从今年开始啊，我们财富大搜索增加了很多人啊，是一个团队。下面呢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第一位是我们的同事浩洋，浩洋你好。 大家好，我是浩洋，香露你好。 浩洋一直主持很多年的这个音乐节目哈，要不要一开始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步步高啊？ 我直接唱恭喜你发财。 太好了啊，对，财富大搜索嘛，首先要实现就是我们财富的稳健增长。那第二位是我们的编辑啊，文杰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香露哥好，杨哥好，我是财富大搜索的编辑文杰。 好，既然是编辑啊，那你给我们做首诗吧。 啊，1234567，今年股票能第一吗？ 哦，很好很好，这打油诗做的也不错哈。今年呢，我们是三人小组啊，为大家的这个财富，不能说保驾护航，但是我们尽我们的所能啊，发挥我们所有的嘉宾资源，为大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以及呢，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啊。首先我们还是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全年的，包括是每周的节目安排啊。来，文杰你说说。 我先说啊。好吧，我作为财富大搜索新加入的一个编辑，我的主要工作呢，编辑一下今天发生的一些资讯。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年还增加了一块内容，就是和听众更加有效的互动。这样呢，听众朋友就可以通过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提问，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发表一些什么评论，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来跟我们互动。 哎，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还是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哈，要和大家聊哪些话题的呢？股票、基金、保险， 对， 还有外汇、黄金、期货等等哈，凡是能够让大家啊赔钱的，当然同时也能够让大家啊赚钱的，这些我们都要关注啊。那刚才文杰说的就是您有什么问题是吧，在操作过程当中有些什么看不明白的，不管是技术层面的、知识层面的，还是说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方面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切磋啊。那 下面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和浩洋的分工啊。 嗯嗯嗯。 哎，我呢主要负责的是这个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这个贵金属啊、外汇啊这一块的这个节目。那浩洋，哎，你主要是负责哪块？ 其实我觉得啊，你。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责任就是属于冲锋陷阵，我觉得我是属于保驾护航。我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保险这一块， 保险啊， 无论是这个寿险还是财险还是各式各样的险，尽量给大家做到就是让你高枕无忧。 嗯，是我在这挣钱是吧。最后呢，这个小品说得好啊，这个 就是你主外我主内是吧。 这个人还在，钱没了也不行是吧。 对对对， 钱在人没了也不行， 是 我们俩 得都得有。 哎，对，不能是我往前冲，我们俩得携手并肩是吧。 是， 对对对，你们两个就是叫什么 上阵父子兵是吧。你想说这个是吧。 想说上阵父子。 我想说的是叫什么， 打虎亲兄弟。 打虎亲兄弟，打虎亲兄弟。 这必须得搂住了，这 没错， 必须得搂住，必须得搂住。 是的啊。浩洋这一块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跟大家说说怎么来选择保险产品是吧。 嗯嗯。 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内容， 还有一块很重要，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会关注到大家平时的一些消费。 哎， 包括信用卡啊，包括各式各样我们在这个境外消费啊，或者说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怎么样给大家提供一个优化的一个选择，或者说怎么样能让您日常的这个消费变得更加的合理，更加的透明化。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 是的，你说也不能光挣钱是吧。 对，开源还得节流呢。 没错，而且呢有的人他乱花钱呀，你挣一千花一万这也不行是吧。 太不行了。这个 浩洋负责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呢，哎，刚才综合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关注投资也关注消费是吧。哎，我们关注每天的新闻事件，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大家在投资领域的个人成长，同时啊，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是一个大家庭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啊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好，那这是我们三个人在2018年一开始给大家的一个亮相哈。那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线下组织更多的活动啊，让大家见见他们两位。 嗯， 好。 还有你 啊， 你也跑不了， 我收门票， 一个都少不了。 好，那再次祝大家，我们一起来说啊， 新年快乐，财源广进，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 好，那接下来我就先把他们俩送走了啊。下面呢我们要请入的是一位重磅嘉宾，也是我们啊2018年开年的第一位嘉宾啊。来自华创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程建新。程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是程建新。 嗯，今年是2018年的第一天啊。 嗯， 程先生有什么祝福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 啊？到了2018年嘛，肯定嘛，咱们活着嘛，刚才咱们也说过，不是挣钱就是玩，我们就想就是2018年希望咱们的朋友们嘛身体好，然后有钱花有钱挣，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就是我最希望大家在2018年或者说2018年之后都要去实现的这么一个人生态度和一个梦想或者一个生活的一些状况吧，就是这样。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和我们的投资决策息息相关的重要新闻。 嗯，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2018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最近召开，会议要求提高行李运输赔偿限额，目前的赔偿标准是10公斤行李最高赔偿额是1000元。此外，在服务方面，针对机场餐饮价格过高的问题，2018年将推动机场餐饮同城同质同价，发挥机场服务质量评估作用，创新机场特许经营管理模式，杜绝候机楼餐饮服务乱收费。 北京、上海等地近日印发了重点群体增收实施方案，七大重点群体主要包括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和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的增收计划。2017年证监会严打升级，罚没款金额超过70亿。数据显示，全年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5亿元，同比增长 75%， 市场进入44人，同比增长 19%。 无论是行政处罚决定数量、罚没款金额、市场进入人数，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市场进入还不乏一些名人，包括姚振华、赵薇等。元旦过后，不少机构投资者预测 A 股市场蜜月期有望到来。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每年春季 A 股市场总会习惯性的走出一波相对不错的红包行情。据统计，春季行情持续时间最短一个月，一般在2个月左右。从风格来看，一般金融股表现最弱，而成长股大多会有不错的表现。航空、军工、地产等板块在春季躁动行情中可能会有阶段性的相对收益。贵州茅台日前发布消息，2018年将提价 18%， 出厂价格从目前的每瓶819元提高到每瓶966元。提价后的茅台股价今年的走势将会如何呢？2017年茅台经历了股价飙升的周期，业界警告，如果从慢牛变成奔牛，即便厚重如茅台，也会被迅速摊薄优势，进而割裂支持者阵营。对于想投资理财的朋友提个醒，去年的12月26号，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罪向南京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而就在自首的当日，钱宝网微信还推送了张小雷录制的视频。次日9点，钱宝网官方微博还更新了相关的促销推广活动。事实上，市场上一直存在对钱宝网的质疑。对此，去年的11月28号，钱宝网微信推送了一条名为“钱宝告造谣者书，以法律的名义敲响你们的丧钟”的消息。但是没过几天，张小雷自首的消息铺天盖地，也是自己打脸响当当。再来关注黄金，美联储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12月加息和特朗普税改尘埃落定之后，黄金价格上演利空出尽的大行情。分析师认为，国际黄金的利好或许还没有完全体现在价格走势中。特朗普税改会推升美国通胀率，这或将促使更多美国投资者买入黄金对冲通胀。从技术层面来看，黄金可能正在形成新的长期上升趋势，2018年有望开启新一轮超级大牛市。2017年已经过去，用冰封来形容过去一年的楼市似乎并不为过。北京楼市成交量低迷，合计住宅签约量只有 2.65 万套，这也是北京楼市网签以来的历史最低值，同比下调 45%。 而另一方面，刚需人群买不到政策房中的限价保障房，改善人群买不到市场上的限价商品房。快速发展的条码支付业务将告别无证驾驶，迎来监管规范。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正式发布监管通知，并配套印发安全技术规范和受理终端技术规范，从今年的4月1号起实施。未来扫码支付业务交易时，必须通过人民银行清算系统或者其他的合法清算机构来处理，此外还应当符合相应的业务资质要求。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华创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程建新。好，接下来呢我就要和程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哈，过去的2017年以及马上要开盘的2018年的中国股市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哈，社科院最近发布了经济蓝皮书，他们预测2018年 A 股的区间 大概是在3200点至3700点之间波动啊。那一般我们在看这些机构发布预测的时候，都会看看他以往说的准不准啊。 对对对。 那他去年是怎么说的呢？啊，他当年哈、啊、预计17年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还符合啊17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运行特征。他们说呢，就是17年市场的信心处于疗伤阶段，维持稳定窄幅波动是17年股市的运行主基调啊。他们预计17年稳中有升的慢牛行情会在2018年延续啊。股票市场的价值中枢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转好会稳步的提升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也请程先生分析分析，您看看2017年整个一年股市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子。 我们认为说2017年说和我们刚才他们发布的蓝皮书说的基本比较相似。那咱们去具体看一下我们17年说一整年，从开头来说其实延续了整个16年的这么一个风格，其实还是蓝筹股带动了。但是整个风格来看，因为我们看到17年呢，比如说4月份我们看到有雄安新区带动了一些像盖雄安新区概念的这些股的一些上升。但是我们发现到年底来去回顾一下，去看像这种概念股来说吧，其实都进行了回落。但是回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整个我们的大盘带下去？因为我们看到在10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大盘有一种有向下走的一个趋势，但是没下去。为什么？我们就是看到说像社科院说的似的，随着我们的经济的一个中枢不断的提高，我们一些蓝筹股，尤其是对一些有业绩稳定支撑的这一些大的蓝筹，其实非常他们的业绩是带动了我们整个股市没有说能下去而在稳步向上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有可能说听众们朋友们有可能说蓝筹啊，或者说那些不太好听懂这些词儿，给大家去换一种方法来说，就给他举个例吧，就是说那些大公司能挣大钱的公司，或者那些就是我们说比如像格力啊这种公司，他们都是通过他们的业绩慢慢的反映到他们的二级市场上，他们的股票上，这种一种方法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股市给拖起来了。而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有一种非常好的现象，就是这种转变完全使我们的 A 股已经向一些国际化的市场去靠近了。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化市场就是通过了价值去反映到我们的股价上。那现在有个段子吧，说应该是一个阿里的他们一个员工，就是炒港股挣了很多钱，有可能就辞职了。其实我们这样的转变也是看港股嘛，那边风格就是用业绩来说话，而我们看到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 A 股的风格也是慢慢的向着价值投资，向着一些大公司的业绩向好，这么一种投资风格。那这样的一个风格我认为就是已经整个贯穿了我们2017年这样的一个风格了。 就2017年整个股市的表现呢，就是蓝筹股是最抢眼的。 对， 通俗一点说就是公司特别大，但是呢这些年持续挣钱，效益特别不错的， 没错， 这么一些上市公司啊，非常的抢眼。你刚才谈到一个趋势，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成熟了，那些垃圾股是吧，业绩不行的中小票，那么越来越像港股里的一些仙股啊，可能每天的成交量特别少啊，几百万的都有，或者说我甚至看到一些统计啊，几十分钟都没有一笔成交的。 没错。 啊，这种股票开始出现了啊，不是那种鸡犬升天的形式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动啊，一个趋势风格的转换啊。 对的对的。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板块的角度，你觉得2017年哪些板块是啊表现还不错的啊，投资了这些板块在18年的时候还是可以有钱过年的 啊？那肯定就是咱们就刚才您新闻上也说了，比如说像白酒这一块，尤其是被我们茅台所带动的整个白酒行业，或者说整个大消费行业，其实都非常有看点。 大消费， 对，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咱们给大家还是用例子来说，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生活越来越好，其实想到另外就是我们如何去改变我们生活。那说的俗点就是我们挣了钱其实就是为了吃喝玩乐，把我们的生活去过得更美好。那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所支撑下来，所延续出来的整个大消费行业其实都有着这个理念去作为一个支撑。这样情况下，就说刚才您说的似的，17年其实有所改观了，随着我们经济不断向好，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在改善的情况下，那18年其实这一些还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那我们如果复盘一下2017年的话，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大消费啊，就以白酒为例的话， 那么他们在基本面上，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现在复盘来看的话，他们是值得买的吗？ 啊，那肯定值得买的。就是说，咱们还是说回归到我们刚才也说过，咱们 A 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我们发现，市场上已经非常认可了这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公司的这种投资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想和大家去传导一个就理念，就是我们希望有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公司为什么好，其实就是有他们的不断的基本面的一些。就是一些支撑，说白就是他们的生意做得好，他们卖的东西多，公司越来越挣钱，所以说这一些就是他们值得去投资，值得去继续关注的一个非常最原始最基本的那么一个点了。 那从技术层面呢？ 从技术层面上看来说啊，其实你要说技术层面，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在一直属于一个向上一个区间。技术层面其实按顺势而为的这种看法来说，我们认为其实可以去持续关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看到啊，近期来说这些白马蓝筹来说其实有一些回落，这也是属于一些正常的调整。这就是我们看到说白马虽然说我们看到之前一直在涨，感觉说在技术层面上有一些涨得有些过快了，就是咱们说虽然就是涨太高了不敢买，所以说它在这种短期的造成中，或者说短期的市场的压力中吧，会有一些回落调整。而我们看前几个交易日确实有一些这种调整，但是能看出来咱们近期吧，应该是前两个交易日，也就是上周的三还是四的时候，白马龙头其实可能有一些跌幅，但是他们又回来了。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虽然说有短期的噪声，但是无外乎这些还是有投资价值的。 嗯，那以白酒为例的大消费板块在2018年需要我们保持什么样的警惕吗？ 这种警惕来说还是以那种咱们的投资思路来说吧，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想灌输一种投资思路，看是这种投资思路吧，应该是根据您对于您资金的一个要求了。如果说您对于一种希望有一种价值投资长期逻辑来说的话，认为这些板块您还是可以进行一个价值或长期的价值投资。给大家讲的例子就是茅台，有人真的是把它当做一种养老的一种理财方式，就是每年人家高分红，股票还不断的上涨。那而且我们看到一些茅台已经公布了它明年又要调价，其实这种都是适合我们去一种长期投资的这种思路。但是说对于防风险来说，风险必定会有的。而且我们看到前期白马股有所增长，但是短期随着一些市场的噪声出来的，或者一些短期的风险会造成这种风险。那对于这种事情来说，还是希望大家就事论事。如果说看到市场上不太好的情况下，大家不要说去赌风险。风险往往就是说人们对一些市场或者信息啊，或者说市场整个形势分析不到位所造成的一些连锁性的反应。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我们如何去提防风险，如何去提高风险意识吧。但是没法跟大家去做个一个大的一些预测，只能给大家判就是千万不要贪，贪婪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 我们从估值的角度来说，还以这个食品板块为例的话啊，你觉得在什么样的估值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 这是这样，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建议大家去投资的一个方式来说，龙头的情况，比如说咱们想看好一个行业，比如说像白酒这个行业，那没办法，茅台就是一个绝对龙头出现之后，如果咱们换一个行业，说朋友们有想别的行业去看好的哈，那建议大家从估值平均值这个来说，因为每一个行业因为每个行业对应的估值不太一样嘛。那如果您去选的话，从我说今年这种风格来看，大家一方面去选龙头大公司，估值先不要看估值，因为说估值这个东西，咱们要是去根据它进行一个不断之后的发展进行调整的。那一个就是选行业之后，咱们去找大公司，但是估值一定要去找估值相对安全，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行业中在处于平均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这种选择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方法吧，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嗯，好，社科院的报告呢，同时指出，消费结构的升级、环保力度加大以及新兴产业的腾飞，可能会带来更多结构性的机会。刚才我们分析的是食品领域啊，还有哪些领域在2017年是亮点，可能还会延续到 2018年。 嗯，那这个给大家举两个行业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说推荐新能源汽车呢？这个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随着一些国家的政策来说是比较有一些推行的一个力度的。那给大家举个例子，但是具体的那个条令我也忘了，但是我们有政策说是我们到2020年，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一定要达到多少万辆，这是我们规定的一个数量。而且我们近期也看到，国家也是再次把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购置税已经减免到2020年了。其实都是能看到一些对政策对整个行业的一个支持。那还再给大家举，比如说像一些积分制啊，这积分制虽然说看到市场上有支持，但是积分制其实落到整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底层嘛，就是说制造商来说，对于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他们必须要生产多少辆新能源汽车才能生产多少辆燃油车。那这个听着比较简单啊，其实对比之前来说，国家也给他们一些政策说你去想办法就硬核环保嘛。但是那时候的政策就是说你们可以去想办法去减少燃油的使用量啊。所以说对于这些厂商来说，他们感觉就是我们已经在传统燃料车上有一些积淀了嘛，我们去如何节省燃油是我们强项，那我们去不碰新能源汽车，就是以前的想法。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他们必须去发展新能源汽车，去想如何去造好新能源汽车。而且国家的一些补助也是说我们你以好的车才会给你高的补助，就不行的车其实也是不给你补助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个行业来说是非常能贯穿到我们从17年看好它，18年也是非常看好它。 新能源汽车板块在17年的表现怎么样？ 17年的板块其实我们看新能源汽车整个来说，咱们应该是整个行业嘛，分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即将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 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建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一到二起，气温二到零下二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一到二起，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二到三起，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呢，明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利于各位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听众朋友新年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回顾一下2017年中国 A 股的表现，以及2018年换句话说哈，明天开始的新的一年啊，中国 A 股市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来跟投资者见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程建新。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从2017年的明星板块说起啊、来看看他们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刚才你谈到了食品领域、或者大消费领域、还谈到了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啊，还有哪些在17年是非常不错的？ 17年非常不错的，其实这个谈不上，但是说17年是值得非常关注的一个板块，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根据咱们政策或者一些规划有关的吧，就是一个 5G 这一块。17年其实也有一些表现了，咱们能看出比如像跟 5G 有最开始建设有关的，像光缆啊这一些基础建设这一块是非常就是有通过一些波段进行炒作。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能延续到18年呢？这个投资的一个逻辑想和大家去稍微的分享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 5G 和我们之前说的 1234G 啊有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国这一次在 5G 的这个 标准上 有了很大突破，能说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大部分只有我国进行一个 这次听咱们的了。 对对对，这个您说的太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使得我国的话语权非常好。那它所代表就是我国有非常好的一个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那对于规划来说呢，我们需要2020年进行商用，2019年来说进行一个试验阶段，2018年干什么？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到2020年商用，我们能想说不是啪的一下子就能用了，因为 5G 的一个变化很大，我们需要万物互联，它那些运营商其实来说，他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那这样来说，18、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去进行一个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开始进行了一些原料采购。那我们相信18年就已经逐步开始了这些 5G 的一些基础建设。那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认为也是成为 5G 能贯穿2018年的这个一个非常看好一个板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逻辑吧，就是18年我们要进行 5G 的基础建设了，我们要想在2020年能完成这件事儿。18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一个年限了。 那会有哪些业务的公司会受益呢？ 那就是因为嘛，18年是做基础建设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布局的嘛，所以说一些像咱们去拆分一下吧，比如说我们要布好多基站，说白就是说好多那个小铁塔，咱马路上看到，我们要布更多的铁塔来满足我们 5G 的一个大类需求。那这是一块这是一方面。那基站上除了一些大的基站一些设备，我们还有一些像天线呀，也是要进行布局的。那布局之外，除了这些天线，还有刚才说的是的，我们之前说在17年年底有一些 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像光缆啊、光纤这一块，虽然说之前有采购，但是在18年的时候其实还会继续的进行采购。那这几块其实都是我们18年来说应该去值得关注的这么几大点吧。 好，其实我们在复盘我们个人的投资行为，以及复盘整个中国各个板块啊的走势之外，有时候我们要复盘我们嘉宾他的这个观点啊，是否在日后啊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 嗯， 所以说哎，以后啊陈先生来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定期回顾回顾啊你所说的这些在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啊。 嗯，那肯定的。 哎，我们共同研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分析分析2017年中国 A 股的表现，同样呢，也要来聊一聊啊，今年 A 股的走势。那有研究认为呢，今年的行情呢，会是一个慢牛的行情啊。你支持这种观点吗？就整个大盘的慢牛走势？ 嗯，那肯定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咱们刚才嘛，咱们看去社科院的报告来说，也就是我们随着经济的不断的一个转好，其实也是在带动着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向上。那慢牛行情，但是咱们要说一下这种慢牛行情吧。大家也许会认为说，我们今年的慢牛行情其实会也许说是会延续17年那种由蓝筹一线蓝筹去带领的，那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有可能应该会去转为二线蓝筹了，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些中盘股来说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一线蓝筹去年已经有所表现，而且它的业绩有可能会提前被我们市场所认识到。那一方面呢，18年有可能它会修复，那另外一方面它会继续它的一个走势，但是去引领这一块的形成慢牛这么行情，还是会换到我们中盘的一个蓝筹来，其实也是一个叫行业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提升，加上这个行业一个轮换的这么一种表现吧。 要想实现稳健的慢牛行情啊，这个大盘蓝筹啊是重要的压舱石。 对。 它可以不有太大的这个起伏，但是呢它一定是保持稳定。这样的话整个这个船才会平稳啊。 没错没错。 好。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啊，说这个2017年啊机构挣钱，散户赔钱。 没错。 如果把时间跨度啊再拉长一点啊，这几年十年二十年好像都是这个情况，是吧？ 没错没错。 哎，那我想问问大家，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很多这个人投资者呀、啊、 嗯， 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陈先生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么跟大家说吧，因为我们为什么说17年这件事儿其实表现的比较明显，说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嘛，机构是统计说其实咱们的平均收益来说只有2万多块钱好像，但是说机构或者说那个外资来说，他们挣的真是盆满钵满。一个就是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的风格变了，我们整个市场上真的去认可了一些说非常有投资价值或者说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一些上市公司巨头。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像拿茅台举例吧，17年已经到700了，其实有的人说是200的时候我不敢买，700的时候我更不敢买，有的人说或者我连一手都买不起。但是机构不一样，咱们去剖析一下整个机构他们的持仓，他们真是在200的时候拿住了茅台，700的时候还是赚钱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就是我们个人对于个人投资来说，我们去研究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能力吧，其实比较缺失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住这个上市公司它为什么有这样的投资价值，其实是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很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反观机构，他们有很大的一些投资团队在这儿帮助他们去研究上市公司为什么有这样的价值，同时再加上我们市场上的一个风格转变，那所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嗯，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同事啊很厉害啊你们算不过我们的是吧？ 对对对。 我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说，就任何一个行业啊、 嗯、 就是你如果不是花大量的时间在里面学习和同行交流， 嗯， 然后呢不断的啊在工作当中在项目当中去实践的话， 嗯， 那你肯定是打不过啊刚才我所说的天天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的人。 没错。 啊，所以投资也是如此，是吧？ 对，没错。 你术业有专攻嘛，可能你所在的领域我们也都是外行，可能了解一些皮毛，但是肯定干不过您，是吧？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呢 现在呢，这个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更多的人他们希望把钱啊交给这个专业的机构进行打理， 没错 啊，这个其实美国多少年来的这个特点都是这样啊， 嗯， 钱基本上还是以这种啊托管啊资本的这个机构的运方式在运作啊， 嗯， 这个也可能考虑到啊啊一个专业水平的问题啊， 没错， 以及一个投资环境的问题啊。那机构挣钱散户赔钱啊，其实如果我们要用其他的经济学的二八理论啊去判断的话呢哎其实也能够套得上。 没错没错。 嗯是。好，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这个整个跨年度的宏观啊行情。那现在呢是1月1号啊，是这个春节前 啊， 我们的资讯部分呢也说了说啊，这个有一个按照历史的惯例来说的话呢，还有一个春季行情是吧？ 没错。 那你怎么来分析，给大家一些具体的这个操作？ 春季行情来说，先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有春季行情，先给大家去讲讲一个简，就是我个人一个经验吧。为什么说你因为咱们看到去年年底整个市场上其实就在3300左右来回盘整，那一个就是我个人观点，就是说比如说像大基金啊这些机构，他们是一些基金经理已经是坐实了他们的一个基金的一个他们基金的一个净值做好了，那他们一般就不会进行再次操作了，那这样情况下其实不利于市场的一个活跃度的出现，那造成了我们年底看出来市场的气氛不太活跃。那转回来咱们到了开年了，也就是说到一月份来，基金经理再次开始要做业绩了，把他们的基金把他们的一些基金再做活。那对于基金来说，那他们的投资风格刚才也说了，和市场上一样，他们也会再次寻找上非常有价值的行业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去进行一些投资。那这样也会引起了说我们一直在说的，一般来说一月份或者就是开年嘛，就会有个春季行情这么出现。那去回归到说我们如何去看哪些行业值得去投资，那我个人研究也有限，就刚才和大家去说的整个新能源汽车还有 5G 来说，是我们认为说在春季行情是也是值得大家去布局的。那另外和大家去提两个我们团队和也是经过团队一些研究会讨论，认为也会可以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基建，因为基建这一块也是随着我们春季的到来吧，有一些工程的一些开工啊，它会直接利好到一些像基建，比如像水泥啊，或者一些工程机械这些板块的，就是再次购买或者一些提前备货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会造成春季行情，他们这些上市公司随之有所表现。那这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煤这一块，因为嘛，咱们看到说有一些过冬了，因为限产或者说环保一些理由，造成了一些煤炭行业其实在一月份会出现一个价格的，由于之前会消耗很多嘛，一个会出现一些价格的上升，供给不足的这些状态出现。那这样情况下尤其是就是煤炭这一块也是说在春季行情之中值得我们去布局的。那这就是这两块，这两个再加上我之前和大家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和 5G, 我认为就是在春季行情之中是值得去关注的这么四大块了。 嗯，好，希望各位朋友啊在领到年终奖的时候啊做好这个相关资金的这个分配工作啊，分配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从技术层面啊给大家来做一些分析啊，你认为2018年尽管是一个这个慢牛行情啊，在一个区间里波动，但是从大盘的角度来说，它有没有啊这个多空的这个压力线，你个人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这样，因为我们还是以投资为主，咱们其实不太看一些，就是大盘虽然说有大盘自己的风格，但是咱们比如先从大盘说吧。那我们看到整个从17年年底的时候，大盘是在一个3300左右位置在不断的进行震荡。那机构们有的机构也在认为说底部在这儿了，那有机构认为也是说就是说因为是市场不太活跃跌不下去。那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来到2018年慢牛的整个大趋势其实不变的。那所以说我会承认说3300的那个小底部会有一些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短期底部的一个状况在那儿进行出现。那顶底在哪儿， 我们其实不太希望大家去做一个大盘的一个整体判断，因为在我们认为2018年还是一种结构性行情，一定要抓好行业，抓好行业。那你抓好了行业来说，整个市场上再顺着大盘做顺势而为的操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者结合，才能顺应着我们整个2018年经济趋势不断提升的慢牛行情，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方式了。 嗯，好。在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新闻当中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个养老金入市的相关讨论，是吧？那你认为2018年养老金入市对股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咱们养老金其实在17年的时候也听过很多次了。然后除了养老金还有企业年金嘛，好像也有一些入市的那么一个。 何止17年 啊， 这几年 都在听是吧， 都在聊。 但是我们要一定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养老金入市它不一定是说，比如说咱假如说有多少钱入市，它不是全都投在股市上的，它会有投资方向来看。而且养老金我们一定要记住养老金的一个投资的理念和投资方法，它是追求保值的。那这样情况下，他几乎他所投的一些品种也都是我们刚才说顺应市场风格的一些蓝筹股啊，或者说业绩有稳定增长的，或者说他能投到一只股票他长期不动了。那这样来说，其实养老金入市我认为只是说短期会对市场有一个就是托起市场的一个 对情绪上会带来一些乐观的 作用。乐观，比如说咱具体说，比如说这3300点有一种托付的感觉，我们说这一点也可能说咱们认为一直在市场上会说有大底啊，什么底有全支撑，它只会有这种性的作用，不会说对于我们市场上一些大波动，或者说我们想靠养老金入市一下搂一笔大钱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生，不会出现的。 嗯，它并不像比如说以前啊历史上降低印花税 啊，对对对， 新华社出一个什么文啊， 对对对， 股权分置改革这种。 对，不会像这种、 方向性的， 对，不会像这种说刺激这么大，而且它会只是说起到一个稳定性市场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指数吧。 嗯 啊，这个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啊，终于进去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对于18年会有影响吗？ 它的一个影响，其实我认为还是因为它，咱们会列入它的民生指数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的要求很高的。其实他们之前咱们有很多次冲关没有冲进，其实它就是对我们一些上市公司一些，比如说像准则或者市场的一些流动度不太高的那种事情进行一个严苛。咱们进去了，其实我认为是市场影响在哪儿，不会也不会出现说咱们大起大落这种影响。影响是说我们整个 A 股市场越来越规范了。越来越市场化了，也就是刚才一直在和大家去强调的一个最宏观的理念，就是我们的市场已经慢慢接近了国际市场，已经转为说投机的那种方式，变成了一些长期的价值投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和表现。那它的影响的意义就我认为是在这一块了。 老有新闻说带来多少千亿的这个资金你怎么看这种标题？ 这种标题跟咱们刚才聊的，就是养老金入市，其实作用其实还是一样的。 嗯， 说是这么多，其实还是说就是提振了我们一个情绪嘛。等于说大起大落或真的有什么直接性的刺激来说，其实还是不太好说的。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今年我们的内容除了请专家来分析一些相关板块以及相关投资领域的这个走势之外呢，还会回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 嗯，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陈先生来就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建议和指导哈。首先来点评一下他的这个理财行为，然后呢也请你给他设计一个方案啊。白领小王每个月呢收入是15000，一个女孩在北京租房，每个月花5000，她还有一辆新能源汽车，每个月她说这个停车还得花1000块钱。她去年换工作的时候啊，不小心社保断了一个月，目前是一边存钱一边等社保满了年限之后啊，她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啊。之前的投资渠道呢就是银行理财，小部分钱买 P2P 啊。那么您分析分析啊，她的这个理财怎么样？ 他的这种理财方式吧，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比较单一。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买了一些 P2P， 因为国家也是有种在收紧的这种状态吧。但是他总体来看，他的整个一些投资的一些框架吧，还是值得接受的。那对于他的收入来说，他每月的除了扣去了他的一个房租，还剩10000多块钱左右，咱们再拿出一半来之后。还剩5000吧，他们把5000其实去做银行的一些渠道一些理财，可以慢慢的帮他进行一个财富的累积。但是有一点问题，因为咱们看到嘛，他是一个租房又有车，那5000块钱的，咱们大概算一下，5000块钱去存一年50000块钱，一年他在收入就就几千块钱的一个增值，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回报有点小。那这样呢，其实我们认为给他如何去设计一下 他你刚才说回报有点小是吧，有点少哈、 对， 他想炒美股和港股啊，他还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A 股啊，您有什么建议给他？ 这个是这样，投资这个东西咱们先回顾一下整个我们给大家投资，咱们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于他来说，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他是每月就500块钱去累积，每年大概能，如果说能按期去累积的话，每一年大概50000块钱左右，投资美股和港股，有他首先得需要很好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经验。那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投资经验，因为他之前只是买 P2P 和银行理财嘛。那贸然的去投资港股和美股来说，非常不适合。首先说港股和美股市场不一样，人家涨股票没有涨跌幅限制，夸登一下涨个跌个50%血本无归。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去投，比如说去美股，咱不好，因为美股不说了嘛，离得太远，港股你还得去开沪港通，这些东西交易手续费也很多，很麻烦。所以说非常不建议他在没有相关的投资经验的情况下去投资美股和港股。 另外你开沪港通对你的开户资金还有要求呢。 没错，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么多的积蓄 啊， 对，咱就不知道他之前什么样子嘛。 对，但是他说到了美股啊，这个美股在2017年的表现非常抢眼是吧？ 没错没错， 这个标普啊屡创新高，这个再加上特朗普的这个减税政策之后啊， 没错， 是不是对他还有这个刺激啊？我们也是要保持观察的，这样的也保持观望。但确实，数据很漂亮， 没错 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受谁的影响啊，那我也来一把，是不是？万一又创新高。但是即使他创新高，您都不建议他在没有任何股票投资经验的前提下就贸然进入美股。 没错，因为他根本就。因为对于他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美股涨，就是有可能会犯了咱们一直在说的非常可笑的话，就是会变成追涨杀跌的这种状态。那这样有可能你就真的是套进去了，血本无归。而且对于他这种收入来说，有可能会他对他的生活都有一些影响。那是真的是不建议他去进行一个贸然的操作。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那您给他设计一个理财方案吧。他每个月收入15000，房租花5000是吧？就10000了。那个车花1000，还有9000。另外呢，他还要吃啊，还要女孩子还要买点衣服。我们就算他一个月还存5000块钱吧，是吧？差不多吧。 没错没错， 能存5000已经不错了。 就大概咱们以最多的方式说，他能存5000，他的一些理财方案得跨度时间比较长。那第一年其实还是建议他去做银行做理财啊也好，但是因为他的就是咱们当他零存款来说，其实也不建议他去做银行做理财了，因为银行理财你买进去不能动，万一有什么个咱去看病啊。或者说咱说的不好听点，有什么急需的时候他是没法做的。那第一年通过攒钱的这种状态，他可以去做银行做一些忘了名字啊，应就是定期每个月往里存多少钱，给你个超微比存款来说，应该叫通人存款吧，就是每年会给你个高一点的利息，但是不像理财这么高，但也比你做存款的利息稍微高一点，这种存款存一年大概有50000块钱左右。那咱们还是拿到这50000块钱去分开去做，一部分你可以拿出去，大概有大概一半的钱嘛，可以拿出去去做理财了，因为你钱有一定的财富的积累。那剩下的 拿剩下一半的一半，你可以去买一个，现在的保险品种很多，有一些你可以帮助你是多少年之后给你一定的一些回报，一些保险，从就是一方面吧，是对于你一些就灵活用钱，比如说像大病啊这种情况下，你不会因为急需钱没有人给你报，因为你有保险在这撑着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剩下的一半的一半，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就是四分之一左右吧，你就可以拿过去说进行一些小的投资了， 就一万块钱吧， 啊对，一万块钱投资。学股票一个投资啊，或者就跟这不现在跟着这种趋势嘛，股票一个投资啊，或者一些稍微带一些风险的投资，那进行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安排，认为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说吧，对于他来说还是稍微可行了一点的。 嗯，就是如果一定要在股票里投资的话呢，资金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就以他目前的这个收入情况来说的话， 没错没错， 是吧？也就一万块钱吧， 对， 玩玩。 对，那我们给大家去定的一个规则就是，您投到股票里的钱，千万不是您急需用的钱。 嗯， 然后我跟客户一般去开的玩笑就是说，您这笔钱如果说您打算拿五万块钱投到股市了，那您这心态一定要放到这五万块钱已经跟我没关系了，没了。要用这种心态，因为咱们从报道上看过很多客户说啊，什么棺材本啊，什么什么各种本拿过去了，真的是有的时候血本无归，在遇见说17年这种行情，那真的是对您生活或者说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太建议您去大的资金去投入的。 嗯，好，非常感谢程建新先生在我们财富大搜索2018年的第一天啊，第一次节目当中啊做客，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心得和体会啊，谢谢。 对，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2018年全年陪伴我们，我们共同进步。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节目里所出现的分析只代表嘉宾个人的观点，大家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只能作为参考。好，接下来是今夜思语时，朋友们明天再见。 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叛逆的演奏声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